子都为你织，也想不到我只要一刻不见你就无法呼吸。看窗外霓虹灯在闪耀，情人在街道上 我心深处的阴暗面。

公开心情，用那金子话做证，对我讲一声终于肯接受，以后同用我的声，对我讲一声 I do世让我高兴，为你钟情，倾我至诚，请你珍藏这份情，然后八年终你一生，用那真心挚爱来做证。 心痴爱来做